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我们在哪一个星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分别？ 在哪一个星上分别，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相互辉映。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入睡？ 在哪一颗星上入睡，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呼唤黎明。 我们相依， 相依， 夜色的美丽，如此深爱。 夜中情， 黎明前是这子夜的柔情， 子夜柔情。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子夜柔情，请听赵照的长篇小说《动什么别动感情》。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柳欣、严叶生。上集回顾，万征心里只惦着苏菲菲，就更不想贺佳期了，这引起了佳期家人的大为不满。佳期找彭首里排解烦恼，首里想乘人之危，却被廖宇搅了。首里恼羞成怒，不允许廖宇再住在公司。晚上，廖宇不得不找到早已与妈妈离婚的爸爸廖荣杰。 大廖半夜睡不着，摸上来给儿子打预防针。廖宇冷淡地说：我不会待多久的。那我是求之不得。你说啊，你来北京，你为什么不跟我说？想成事儿了再来找我。可现在呢，混得连住的地儿都没有了，你还不如一早来找我，真是给我丢人。廖宇住的是佳音的卧室，一派鸟语花香。大廖也是第一次进来，他叮嘱儿子：记着，什么事儿都先可着人家，你得站后一步，别跟人家争，别仗着自己岁数小，这儿啊不凭这个。你得知道察言观色，会来事儿，哄老太太高兴。您在这儿是当卧底的吗？你说什么呢？你自己啊得想想清楚，你跟人家一点关系都没有，人家肯收留你，那还不是为我的面子？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给我挣面子，用不着人家张嘴，我就先轰你出去。还有，听说你还和佳期关系不好，哎，我可告诉你啊，老太太最宠她，你要是惹她不高兴，那就是惹老太太不高兴，惹老太太不高兴，那就是惹我不高兴。廖宇噌地站起来，我现在就走。你上哪儿啊？ 哪儿都无所谓，我就听不得你这份叨了。火车站到晚上也该安静了吧？ 你住嘴吧，你吃得了那份苦吗？ 廖宇气愤地问。 有你这样的爸爸吗？啊，我来了你问都不问我吃没吃过苦，一上来就告诉我得小心伺候这个伺候那个，这家人有你一个伺候还不够啊，再加上我，那不成了家奴了？ 大廖一个大嘴巴掀在廖宇脸上， 给你脸了。 这响动惊动了建华一家，前后脚的跑了进来。 看架势，廖宇是挨了打，佳音心疼了。你干嘛呀，大姨夫？ 廖宇突然就往外冲，胜利和建华死死地抱住他。 佳期横出来，慢吞吞地拦在门口。几点了？你夜奔呢？ 大廖还气不过，你让他走，他光着屁股，他走哪儿去啊？走也得拿着包啊。 佳期说：“得了，大姨夫，他来这儿住也不是什么罪过。” 胜利过来说：“啊，是啊，是啊，你看这儿哪还像一家人呢？妈呀，最讲究有个理儿，有个面儿。这要让他知道了，那肯定生气。回去睡吧，啊，孩子，你明天一早还得上班呢，啊，睡吧，睡吧。” 大廖愤愤地往外走。胜利嘱咐佳期：“ 佳期啊，明儿啊，你叫廖宇起床啊，一块上班去。” 佳期翻了个白眼儿，一把扯过正伸手想摸廖宇的脸的佳音：“走吧，看什么呀？”他替廖宇带上门，关门前，两人不经意地对视了一眼。佳期突然觉得，这个男孩进了自己的家，就显得弱小多了。第二天的早饭桌上只有才智一个人，佳琪问他们呢。才智冲窗户外边努努嘴儿，哼哼哼哼，那会来事儿的，正哄着团团转呢。 佳琪趴窗户一看，廖宇和姥姥在拿羽毛球，球落在姥姥脚边，姥姥刚要去捡，廖宇跑过去：“奶奶，我来。” 姥姥乐坏了，刘奶奶在旁边也点头：“这可比爬山好。” 廖宇打又高又飘的和平球，和平时专司扣杀姥姥的姥爷风格迥然不同，端的是很会来事。 才智一个人生闷气：“什么路子呀，腿脚勤，说话又甜，不知道来咱家憋什么坏呢。哎，他在你公司干嘛的呀？”佳期敷衍着：“啊，不知道，不是一部门的。”才智撇撇嘴：“哼，我就瞧不上这机灵的。”建英笑着端菜上桌：“因为你们脑子不够使，嫉妒人家了吧？”佳期看见满桌子的菜不平了：“干嘛呀，大姨，一大早就吃这么好，您这是为谁呀？”才智也甩怪话：“我妈妈生怕人家体会不到家庭温暖，您说您巴结她干嘛呀？”“就是，连一小破孩子给您添多少事儿啊，用得着吗？咱们吃什么挤出一口给他就行了，像他这样的饥一顿饱一顿，早上估计是不吃饭。”建英替廖宇跟佳期说好话：“佳期啊，他刚多大呀，还长身体呢，你以后在公司里就多照应着他点儿。”“嗯，您放心吧，他哼，生存能力强着呢，这外地来的孩子呀。”佳期还想说什么，到底忍住了，他擦擦嘴就往外走，正碰上老年羽毛球队回屋。姥姥就问：“嗯，怎么这么早就走啊？你不等廖宇了？”佳期正眼都不看廖宇，匆匆地擦身而过：“啊，我办点别的事儿才去公司呢。”出了单元的门，佳期的举止突然变得警惕，东张西望了好一阵，确认四下无人，猛地用百米冲刺的速度横穿马路。 马路对面，彭守礼正微笑地替佳期把车门打开。廖宇在厨房帮建英盛粥，意外地从窗户看见刚才的一幕，他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用力揉了揉，探身到窗外接着看。 子夜正气， 女人三张的好在于浓烈。在万征的眼里，苏菲菲就像桃子，她喜欢桃子熟到透，即将坏掉之前那种娇艳欲滴的烂劲儿，入口极舒爽，养舌味儿好，那是一种微妙状态，有点奢靡，有点邪气，就是那种叫做风情的东西吧。如果硬往桃那儿努，贺佳期充其量就算个又苦又涩又硌牙的青皮核桃吧。老情人见面，空气都是哀怨的。万征压低声音，像是在教训菲菲，这个不解风情的人连调情都是拙劣的，试图严厉的。为什么要祝我生日快乐？ 苏菲菲一副不知从何说起的样子。就因为是你生日啊。 在年貌相当的老情人面前，万征重拾撒娇的语气。那么多年也没有住。 苏菲菲懒洋洋地问，哎，是你把我给忘了吧？语气很腻，和万征比赛着哀怨。收到我的 email， 是不是想了半天才想起来是谁啊？ 万征有点恼怒，我没有。 哼，你谈恋爱了？我就知道，这年头谁守身如玉的等着谁呀？ 不是你，不是你不让我等了吗？ 哼，你就一直等着我这话呢吧。 你们女的都是这样。 万征不知道是生苏菲菲的气，还是生自己没等她的气。 话就算明着一个字一个字说出来了，到了也指责是男的给领会错了。你那车是哪儿来的？你要不是跟有钱人谈恋爱，能开宝马吗？我估计我这辈子也开不上宝马。 哎，你别胡说啊，那是我们剧组的赞助。哼，女朋友交多长时间啦？ 一年多，不到两年。 嗯，正是结婚的最佳时机。怎么样，有没有打算啊？ 没有。 还编，那天在我眼皮底下拜见的人家岳父岳母。 万征不想提佳期，他打断苏菲菲， 你为什么改名啊？ 怎么说呢，洒扫以待，辞旧迎新。 哼，俗气。 对，我记得你说过，最讨厌女的抛头露脸花红柳绿的。那我就可着劲儿，你讨厌什么我招呼什么呗。 你干嘛呀？ 怨呗。 你不要颠倒黑白，不是你说分手的吗？ 得了，陈年旧账不要翻，你现在幸福就好。 哎，谁告诉你我现在幸福了？ 哟，你不幸福你干嘛呢？ 万征连忙动情地表白， 如果我说，如果不是你，是谁都可以呢？ 万征动了情，但苏菲菲却不为所动，可明面上还是摆出了一副被打动的样子。我应该信吗？这掰扯到紧要处，多余的人又来电话了。佳期问万征，晚上有事儿吗？ 万征心说，这孩子可真是个倒霉催的。 不知道，怎么了？ 你昨天也没跟我们家人正式聊聊，今儿晚上我们家在外边吃饭。 去不了。万征想都没想，磕巴都不带打的。 佳期又被噎着了，缓了半天才问，你就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没有啊，不是你打过来的吗？ 佳期再软弱也得表示一下态度。 你看你昨天为了一个偶然碰上的人，把约好的跟我们家人见面的事儿都推了。 我现在说话不方便，待会儿再给你打吧。万征说完就把电话给挂了。 苏菲菲在这边笑了。哟，你怎么还这么抱啊？做你女朋友就得在手腕子上刻一忍，天天自个儿看着。 她岁数小，我老觉着有代沟。 20多岁的女的都得在30岁的男的面前折一道，有了惨痛教训以后才能继续人生路。 那我们30岁的男的在什么女的面前折呀？ 苏菲菲探身趋前。婉正，我送你一句话，珍惜眼前人。 万征死皮赖脸地说，我现在眼前就你。 苏菲菲美美的一笑，却像是无可奈何似的仰坐回去。 子夜争奇， 小柳成功入主小李美刀的家之后，飞快地适应了自己女主人的身份，也不去正经上课，天天在美刀的个人网页上大展身手。 美刀发现创作之余的小柳翻看的都是平时他看不动的诸如艺术史一类的书，就纳闷了， 干嘛呀，这书我都看不动，这儿有时尚杂志，拿着看去吧。 小柳淡淡一笑，吐出一个字，哼，浅。 这下可刺激了当红作家，我豁出去这俩月哪儿都不去，在家写作，你还不抓紧时间谈情说爱？哎，我可告诉你啊，俩月可说过去就过去了。 跟你如何谈情说爱啊？你本一介粗人，我求的不过是在一起。 这话让美刀听着不舒服。 我发现这不管条件多差的女的，只要男的答应跟她在一块儿了，她就扭起来了。 小柳，你忘了你哭着求我的时候了？ 哼，那过程不重要，你记住了，有你哭着求我的那天。你看看你那主页啊，这两天点击率大增，难道不是因为我那日记的缘故吗？ 哟，你是不是也想从事文学创作呀？ 女的有点追求也好，我对贺佳音看不惯的就是她整天瞎晃悠。哎，你要真想写作，我推荐你看几本书。 不劳您费事儿了，我写作是单一路，你走着瞧吧。哎，既然咱们有了这两个月的约，你也应该在这俩月里进入角色呀，在我面前就不要把贺佳音挂在嘴边上了吧。你提一次就把咱们俩在一块的时间加一天。 呵，你还来劲儿了，你得明白咱俩的关系是谁占主动权。 小柳的分寸感极好，看美刀要急他便放一放。得了得了，我也不是说真的，晚上我主动请你吃饭吧，省得你觉得我占你便宜。 子夜争奇， 只要是玩的，没老爷不会的。退休前，他每天要确认单位所有的活动室都没有人玩了，才会不甘心的回家。不知道的人都误以为他是个先进工作者，他永远是最后一个离开单位的人，除了看大门的。当然后来他被降格去看大门，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守望的人。因为爱玩，退休以后老爷的生活更枯燥了。如果不在家，他不是在老干部活动中心，就是在去老干部活动中心的路上。玩归玩，老爷还没什么玩得，看人家下棋的时候嘴肯定是不闲着，跟在家里像是换了一个人。 哎呦，臭，你找死呢？你这不是找他那相吃你呢吗？ 没有人理他，可有没有人理老爷都不识相。 干嘛不吃啊？养虎为患呢你。哎呦，你们急死我了算。 贾老头说， 急死你了，哼， 急死你，我们就消停了。 老爷也不生气， 好，好，就这么下吧。你们不听我的，哼，你赶紧输了吧，输了就轮到我了。哼，看我待会儿，我吓死你们。 这时，活动中心里一个长得挺难看的年轻女干事过来轰这帮老头。 哎，行了啊，行了行了，别玩了，赶紧都回家吧。 别人还没说话，老爷不干了。 为什么呀？凭什么呀？ 昨儿不是跟你们说了吗？今天区里的领导来检查，只能玩半天。 我怎么不知道啊？ 女干事冷笑，这使她的脸更难看了。 哎呦，这怨我们，没单独跟您老人家请示。 老爷听出这话不好听。其实呢，要换个长相好看、说话和气的，他也就走了。但这个女的长得不但难看，而且说话还挺横，老爷瞧着不顺眼。 我不走。 你怎么不走啊？ 哼，我就不走。我接着玩，该我 了。嗨，你们大伙儿都走了啊，走了，我看谁跟你玩。 下棋的老头们站起来收拾东西。 走吧，老陈，人家关门了，你非不走，又不是小孩还撒赖啊。 老头们都笑了，可老爷不觉得可笑。 该我了，凭什么走啊？老干部活动中心，那不就是给我们老干部玩的地方吗？谁检查啊？检查什么呀？他检查他的，我们玩我的，怎么了？ 什么事儿也别想拦住老爷玩，谁拦着谁就是他的敌人。 女干事本来也不尊重这些老头，看老爷敢这么炸刺儿，自然也没什么好听的。 就您，您还谈什么老干部？您算哪级别的老干部？什么时候看大门的也算老干部了啊？ 这可真是哪儿疼往哪儿杵。老爷在老头们的笑声中涨红了脸，可女干事仍不放过他。 哎，就您这种不够资格的，告诉您吧，我们能放您进来，就算我们高抬贵手了。您还不服不忿的，赶紧走，赶紧走啊！甭废话。 这种不把人放眼里的态度深深地伤害了老爷，以后他还怎么在老干部活动中心混呢？为了争这口气，老爷发出了怒吼： 我就不走，我就是要玩。 老头们看老爷青筋直爆，生怕再给他气出病来，连忙劝： 得了，老陈，明儿再来吧，怎么就那么爱玩啊？啊，得了得了。 邻居老码头也上来了： 老陈呐，走吧，行了，咱们回家去啊。 老爷就像比别人少拿了糖的小孩一样，气急败坏： 我就不走，我就是要玩。什么领导啊？啊，区里的领导那也算是领导。 哎，嘿，您甭这么大声哈，区里那领导总比您这看大门的算领导吧？ 算个屁。 老爷本来也不是什么嘴皮子利索的人，只会说一些蛮横无理的话。 哎，这什么人啊？你们说这什么人啊？这是 马老头赶快说：老陈啊，你看你这你就不对了，领导怎么是屁呢？得了，回家吧，回家吧。 老爷一梗脖子： 我不回。 我还告诉你说，从今儿开始你就别再来老干部活动中心玩了，我们这儿不欢迎你。 你不欢迎行吗？ 女干事不能容忍这看大门的拿自己的话也当屁。 你听好了，你听好了，不是我不欢迎，是中心不欢迎你。我现在就找领导去。 半小时后，老爷的威风扫地了，他蔫头耷脑的听着马老头的训： 你看看，你看看啊，都怪你，都怪你，现在连我们也不让他去那玩了。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我们在哪一个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在哪一个心上分别，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相互辉映。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呼唤黎明。 我们相依， 相依 夜色的美丽，如此深爱， 深爱 子夜钟情。 黎明前是这子夜的柔情， 子夜柔情。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子夜柔情，请听赵照的长篇小说《动什么别动感情》。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柳欣、银叶生。上集回顾，在人屋檐下，廖宇很是夹着小心，也很讨姥姥的喜欢。万征与旧情人见面，态度十分暧昧。小柳在美刀家里飞快地适应了女主人的角色。老爷在老干部活动中心玩，却与那儿的一个管理人员发生了口角。 日上三竿，女贤汉贺佳音还躺着不起，姥姥进来轰：“ 还不起呀、啊，佳音，起吧起吧啊，好孩子，去陪刘奶奶说会儿话，晚上吃完饭就走了。” 佳音却突然翻身坐起：“ 姥姥，你说实话，你喜欢刘奶奶吗？”“ 我也没什么不喜欢的。你姥爷在山西的时候，我一人带着你姨跟你妈，那刘姐还来看过我呢。那会儿啊，咱家还住平房，我正在院子里洗衣服。” 可佳音要问的不是这个。“ 不是，我要问的是，您是不是一想到他跟我姥爷好过，心里就还是挺别扭的？”“哎，话是那么说，可是在我之前，所以人家这事儿跟我没关系。这种陈年干醋吃起来，我也知道没意思。” 佳音觉得姥姥没必要在自己面前装蒜。“ 姥姥，可是我看你吃醋那劲儿可拿得挺足的。”“ 我是觉得，既然你们俩有过这层关系，你们就应该避避嫌，甭老上咱家来。”“ 您看，你说小心眼儿是不是遗传啊？”“ 哎，我这可不叫小心眼儿，我顶多算是老派。我们这代人一辈子就谈一次恋爱，结一次婚，像你姥爷这样谈过两次的已经算是很出格的了。”“ 哎，那您说，刘奶奶恨不恨您呢？”“ 她恨不着我呀，她要恨也得恨她自己呀，恨社会呀，恨命运呐，恨有缘不分呐。”“ 姥姥，您说您信不信命啊？还有那个轮回、因果报应？”“ 这小孩子家家的说什么呢？ 姥姥，我老觉着那刘奶奶这次带小柳来是报复咱家来的。 是吗？那你说怎么报复？ 您当年抢了他的心头好，现在小柳来抢我的了呗。 这孩子，那你跟姥姥说说你那心头好是谁呀？ 不管谁他都抢，就有这么一种人。 嗨，那你倒甭太当回事儿。说实在的，小柳长得比咱家人差远了。 嘿，那是那是，刘奶奶也比姥姥您差远了呀。 真的？ 那当然是。这一老一小舒坦的相视而笑，你一句我一句的自鸣得意。 子夜周期， 京东豪庭的样板间十分古怪，说点好听的，很像是三星级酒店弄了一总统套，不好听的，就是一包房。廖宇大摇其头，真怪啊，他们居然最喜欢这种方案。万征嘿嘿一笑，嗨，有一种成功人士就好这口。哦，对了，你出来一下。万征从车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廖宇，不多，你拿着。廖宇没见过这种事，脸红了，连忙推却，哎，别别别，不用，我知道这活儿你也挣不了多少，该拿的你就拿着。不，这钱你应该给贺佳期呀，啊，他也有，你也有，啊，这你就甭管了。廖宇不好再推，收了起来，死活还是觉得不合适，特别真诚地对万征说，那晚上我请你吃饭吧。话刚说完，他想起来，哦，对了，贺佳期不是让你晚上跟他们家人吃饭吗？啊，要不咱们改天。啊，不用，跟他们家人吃不吃饭，嗨。万征警觉跟外人不方便说太多，他拍了拍廖宇的肩膀，干笑两声。 子夜周期， 刘奶奶刚要举筷子，姥姥一把搂住她的脖子。 哎，你还别说，一想到你要走啊，我还真舍不得。 刘奶奶客气， 哎，以后我少不了来麻烦你们，我们家小柳也就托你们照顾了。 建华说， 小柳挺懂事的。 看佳音撇嘴，建华瞪了他一眼，看什么，比你就强，你找工作了吗？你 佳音的眉毛刚拧起来，小柳拉着小李美刀的手从外边进来了。正对着门的佳期赶忙捅了佳音一下，佳音不明所以，循着佳期的目光正与美刀的目光对住， 美刀吓坏了，不知道该怎么反应，居然对这一家人露出了热情洋溢的笑容。 小柳落落大方地给大家介绍，奶奶，这位朋友是我专程请来送您的，这是我奶奶，这是小李美刀。 刘奶奶问，谁啊？叫什么？ 小柳索性直说了，他是我的男朋友，您就叫他美刀吧。 建华思忖，这名儿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 小柳冲美刀嫣然一笑， 不奇怪，美刀是一位著名作家，是佳音介绍我们认识的。哎，坐吧。 胜利连忙往旁边挪了一个位子，谦卑地让让，坐坐啊，坐下。美刀慌里慌张地大手一挥，你们好。 佳音陡然变色，拍案而起，往外就走。建英问， 佳音，你上哪儿啊？该吃饭了。 才智举起杯子喝水，挡住脸上的兴奋表情， 但挡不住兴奋的眼珠乱转。小柳很稳，面不改色心不跳，就跟没看见似的。 美刀说：“好不容易见着，佳音，你别走啊。” 他的本意是想解释，但听在佳音的耳朵里，简直就是挑衅。胜利突然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你是佳音那比赛的评委吧？ 胜利高兴地指着美刀，为自己的记性不错洋洋自得。 是你吧？我没记错吧？ 他就跟个追星族似的问：“ 那决赛你怎么没去呀？你前面那牌子还是我撤的呢。我就在电视台工作，我是贺佳音的父亲。” 他热情地与美刀握手，而美刀也渴望通过与一个能扯上关系的人来舒缓压力。可惜这家人全都没见过世面似的，不放过他。 佳音拼命地往外冲， 美刀不顾小柳在旁边，伸手就拽，拽得佳音的衣服都快崩扯了。 佳音大怒：“干嘛呀你？撒开！”才智恍然大悟：“啊，我想起来了，最近网上有一连载，一什么什么什么的。”他一时想不起来，看看佳期，看佳期没反应，自己又努力想了半天，谈一场全世界最拧巴的恋爱，是这名吧？作者叫柳，写的就是跟这个作家正谈恋爱的事儿，点击率倍儿高，就是你啊，小柳。小柳笑而不答，很光荣似的。刘奶奶不懂啊，就这么两天你就成作家了？柳 美刀看场面乱起来了，欠欠身：“算了，还是我走吧。” 佳音细瘦的胳膊指向小柳，暴跳如雷：“他走！” 大家不明所以，想要插科打诨都不知道从哪下嘴。半天老爷说话了，这回装傻装得太假，谁都听得不自在。 谁走？他今天不走，是你刘奶奶走。 佳音没工夫搭理老爷。 他走我就留下，他不走我就走，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小柳若无其事地说：“怎么了，佳音姐姐？美刀是你介绍给我的，我谢你还来不及呢，你怎么就生这么大的气了呢？” 老爷一看这事儿自己管不了，索性充耳不闻，在一帮剑拔弩张的人的身体里左躲右闪，偷偷摸摸的夹菜。胜利一看也跟着吃，只剩一帮女的来劲儿。 佳音刚才要走，现在又往回冲，气势汹汹的要抽小柳：“ 你少跟我这装腔作势，你会不会好好说话呀？” 小柳看人多，谅他也不敢怎么样。哟，这怎么又是我的不是了，佳音姐姐？我们之间有误会。姥姥闻出味儿来，问美刀：“ 你说这怎么回事？” 美刀的解释从来跟正常人不一样。 嗨，其实没什么事儿。我以前追佳音，他呢给我拒绝了。后来小柳追我，我就说啊，先跟他混着。这不复杂呀。 这下可处到了姥姥的禁区。老人把筷子一甩：“ 哼，我最恨男的用情不专，左摇右摆，墙头草，顺风倒的。” 刘奶奶傻眼了：“柳啊，你抢佳音的男朋友？”佳音不屑：“ 哼，他倒想，这人我根本就看不上。” 小柳话接得很快：“可不是嘛， 佳音姐姐眼界高，自然瞧不上我喜欢的人了。可是今日见了手下弃将，干嘛还要拂袖而去啊？人也得有追求新生活的权利啊。小柳说的也并非瞎话，佳音没法反驳，站在原地又气又急。偏偏小柳得理不让人，人弃我娶，个人有个人的缘法，我不觉得哪儿得罪了姐姐。莫非姐姐觉得自己不喜欢的人最好也不要喜欢别人，一直到死也是您的裙下之臣？这都什么年月了，还有这种美事儿？谁比谁傻多少啊？ 美刀听不下去了，小柳，你少说几句，别得了便宜卖乖啊！你不是说你请我吃饭吗？啊，闹半天是非来了，你还蒙我？待会儿挨大嘴巴，我可不管你啊！ 相处了一段日子后，鸣人在小柳心里已经走下神坛，他对美刀很不服从了。是你得便宜了吧？俩女的为你反目，特美吧？佳音脆骂：“ 咱俩从来也不是朋友，什么叫反目？” 姥姥突然站起来了：“ 我不吃了，你们吃吧。” 建华骂自己的闺女：“ 佳音，你怎么干这边三角四的事儿一门灵啊？你跟什么男的来往？你得征得我的同意。” 姥姥冲着美刀来：“ 我问你，你是真喜欢我们家佳音吗？” 美刀很坦率：“我是啊。”看看周围的人，没一个像是相信的，他连忙补充：“哎，我真是。” 小柳脸上挂不住了：“ 美刀，我还在这儿呢，你这话好歹背着我说行不行啊？” 姥姥不管那套：“ 你既然喜欢他，你为什么又跟小柳好？”“ 你也得为我想想啊，这佳音他老不松口，那我一大小伙子……”“ 停，别说了，我不听你说。你要是那样的话，你就不是真喜欢他。”“ 我是真喜欢他，可佳音说他不喜欢我，那我也不能一门心思就在这儿傻等着他同意啊，那谁知道这一杆子给我捅哪年去啊？”美刀真诚地对不可能理解他的姥姥解释着。 姥姥把他那套传统价值观抬出来了：“ 你要是真喜欢他，你就应该努力争取啊，那怎么能半途而废呢？”“ 哎呦，姥姥，您不知道啊，我争取了，可佳音他还是不松口啊，那我不是没辙了吗？才跟小柳一块混呢，就因为我还惦着佳音他，小柳说想跟我混一年，那我都没同意，后来说的是俩月。”“ 嗯，俩月，没错，是俩月。” 才智插嘴道：“ 那网上写着呢，他们俩约好了。就俩月，就算俩月以后俩人真的互相喜欢了，也分开，没二话。” 刘奶奶听明白了：“ 柳啊，孩子，你这些天不见人，你就跟他混一块儿呢，他不是正经人呐。” 佳音也顾不上围着面了：“ 哟，您那孙女儿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啊。” 才智点头附和：“ 嗯，不是一般人，他现在写他跟这位的事儿，好多人看，这就要出大名了。”刘奶奶。 刘奶奶恨不得钻地缝里：“ 你还好意思写？”“ 啊，不，是我鼓励他写的。”美刀挺身而出：“他不就是想借我的光也当作家吗？没问题。”美刀真诚的没有立场，胜利理解：“都消消气儿啊，妈，其实这孩子也不是什么坏人，就是直，有什么说什么。都先吃饭吧。”“啊， 吃什么吃？” 老爷一听姥姥一声吼，就赶紧把筷子放下了，胜利也只好跟着放下了。 你们俩在一块堆儿，那就好好在着，别在我们家一面前晃悠，显摆给谁看呢？啊，我不想看见你们。 小柳不卑不亢地说：“姥姥，今儿吃饭是为了送我奶奶回老家，恐怕您不想看见也得忍着了。” 佳音怒目圆睁：“你敢跟我姥姥这么说话？” 只有老爷能打圆场了。 你干什么呀你？吃吧。小孩子的事儿，大人不要插嘴。 姥姥肺都要气炸了。我这么大岁数了，我眼里可不揉沙子。佳音，你当着大家的面说，你到底喜欢不喜欢这个人？ 小柳的刁样出来了。哟，姥姥，您是要做主各归其位吗？佳音这时候犹豫着。 我本来是有点喜欢的，但是现在…… 他狠狠地瞪了小柳一眼。 麻风碰过的男人我不要。 听到这儿，小柳反倒笑了。 哼，行了吧，你们家人欺负人也到了极致了吧。奶奶，这就是您说的一辈子打不散的老朋友啊。 刘奶奶其实早就对姥姥的行为不满，如果不想翻脸还是走为上。 算了，柳啊，你现在就送我去火车站吧，我也吃不下了。 老爷觉着不合适，拦着：“ 别，吃了饭让胜利送你去。胜利现在也混上车开了。” 胜利连忙显摆：“对对对，我开着剧组的面包呢。” 小柳拦着：“不用了，每当有一捷达呢。”“ 哼，这了不起劲儿的。” 佳音嘲讽说。刘奶奶蹒跚着往外走。 柳啊，你既然有了男朋友了，以后咱就不要再麻烦陈爷爷家了。 老爷很过意不去，站起来：“ 干什么呀？这都是……” 姥姥兔死狐悲，早就想找辙教训老爷了。 你怎么就不知道心疼自个儿家孩子呀？ 他自己不喜欢，哦，还不让人别人喜欢，怎么全跟你这么霸道？上梁不正下梁歪。 姥姥继续说：“这一码归一码，你扯到我脑袋上干嘛呀？我碍着你事儿了吧？啊，我就是这一辈子没眼力劲儿，我害你事儿了吧？我。” 佳期很难堪：“ 姥姥，越扯越不靠谱了。哎，你佳期，你们都是不争气的，还有佳音，都让那男的拿得死死的。才智，我看你也好不到哪儿去。佳期啊，你说你找那什么男朋友啊？要不是姥姥我心宽，还不早给你们气死了我。我这一辈子我就会装傻了，临了还让人找上门来侮辱。” 刘奶奶脸上挂不住了：“ 桂兰，你看你这么多小辈儿都在这儿，姥姥才不理他呢。我看出来了，咱们这家女的呀，就都是那牛马托生的，咱们人家家的那都是妖精托生的呢。”啊， 听众朋友，赵照的长篇小说《动什么别动感情》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柳欣、严叶生。本节目责任编辑柳欣，录音师张笑音。好，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晚安。